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75集。 那先吃点青菜吧。 小玩意儿，你真没救了。 边南一边笑着，一边夹了个肉卷放到他的碟子里。万飞拿着瓶啤酒灌了一口，抬头看了看天。 哎，郊外天黑得比城里早啊，刚6点就看不清我老婆的脸了。 烦不烦啊？ 一下午这两人打情骂俏，如此肆无忌惮，旁若无人，没皮没脸的，简直人神共愤。行， 一会儿就有灯了，不过今儿晚上没有表演了，老板说天冷了。 没事儿，就这么吃吃喝喝聊着挺好的。想看表演，一会儿要是我喝高了，你们可以忽悠我给你们跳舞啊。 等不到你喝高吧，怎么也得是边南第一个高。 靠，我今儿就发一回威，争取2瓶才倒。 边南拿起瓶子喝了一口，没想到把自己给呛了一下，差点没把嘴里还没咽下去的啤酒都喷到秋叶脑袋上。旁边几顶帐篷的主人们在天黑透了之后回来开始烧烤了，10来个人，男男女女都是一对一对的。烤点吃的都是在你摸我一把我掐你一下又笑又喊当中进行的，还带了外放的音箱，开着音乐。 怎么感觉这帮人这架势是要聚众？ 晚上可以去偷听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 是吗？没准人家还想来听你俩呢。 我靠， 谁叫你神经了你。 边南边乐边觉得跟着也有点想脸红，赶紧举起啤酒瓶往中间一伸， 来碰一碰。 干杯。 干杯。 几个人的啤酒瓶饮料瓶顿时叮叮当当敲成一片。秋意、申涛和万飞都喊了一声干杯，把瓶子里的啤酒一口灌了下去。边南嘿嘿笑了两声，也把半瓶啤酒喝光了。旁边的那群人各种喧闹的声音挺能带动气氛，大家都被带得聊性大发，从两个学校的恩怨情仇聊到卫校的萌妹子们，又从宿舍闹鬼事件扯到了去年的果奔事件。边南跟着几个人边聊边吃，没留神就喝了3-4瓶啤酒下了肚。万飞把刚烤好的2碟肉串拿了过来， 感觉这么吃比平时吃的都多呀，咱几个战斗力可真强。 吃的都困了， 已经11点多了，睡觉去。 嗯，红帐篷我来了。 盖上被子睡啊。 好。 秋燕一说困，边南感觉眼前开始有点发糊，倒不是困，估计是酒劲儿上来了。他扬起脸往天上的星星月亮看过去的时候，感觉他们都带着毛边。边南用肩轻轻撞了撞身边的秋意。 你看毛茸茸的月亮。 毛茸茸？这才几瓶啊就毛茸茸了。 边南仰着头，头有点晕，他没坐稳，晃了一下，直接顺势往后躺倒在了垫子上，冲着天乐了好一会儿，才往万飞腿上踹了一脚。 小飞飞，快，你俩该去看，学看星星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了。 边南酒量这么差呀，感觉应该挺能喝的呀。 今儿已经破纪录了，以前都是一瓶下肚就到边上睡觉去了。 边南没说话，本来坐着没动还没什么太明显的感觉，现在这又说又笑的再一躺下，顿时觉得身上都是软的，跟着垫子就要起飞了。秋意看了他一眼， 要不你也去睡吧。 不，我得先去个厕所。厕所在哪儿？ 前面院里，西边那排小房子。 你是厕所控吗？这么清楚啊？ 偏南乐了，往前院走过去。灯光不是太亮，营地上不少草坑。偏南走起来，都感觉自己步子再大点就能扭起来了。万飞放下酒瓶，想习惯性地跟过去。看了秋意一眼之后，又把酒瓶拿了起来。 不会摔厕所里吧？ 我去看看。 西边那排小房子往后转树林的边上。 边南晃晃悠悠飘到前院的时候，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。他回过头看清是秋意，笑了笑。 哎，不至于要跟着，还能摔厕所里吗？ 是吗？看到了没？肯定摔。 哦。 秋意抓着他胳膊，俩人往那排小房子后走过去。厕所出人意料的很漂亮，看着跟书屋似的，而且挺干净，点着熏香。 这老板品味真特别，客房穷乡僻壤范儿，厕所倒弄得这么有意境。在这尿尿都觉得自己档次不够了。 哪儿那么多废话，上个厕所你还体会人生了，赶紧尿。 上完厕所，边南洗手的时候顺便洗了洗脸。这里是老板自己抽的地下水，现在天冷，泼在脸上感觉有点温温的，还挺舒服。秋意站在外面等他，看他出来问了一句， 难受吗？ 不难受，就是有点晕，估计喝的时候吹了风。 边南走到他身边，胳膊往他肩上一搂，拉着他就往树林那边走。 哎，走错了，是这边。 走，咱们树林里转转去。 这大半夜的，你跑树林里干嘛？ 秋意拧不过他，跟他进了树林里。夜里的树林很安静，这个季节也听不到虫鸣。两人踩在洒着月光的厚厚落叶上，发出沙沙的清响。 你是也要看雪看星星看月亮，从诗词歌赋到人 生。头晕。 你别说，你还想吐啊？ 不想。我就是晕得厉害。 走吧，回帐吧，睡一觉就好了。 边南刚走一步，结果脚往地上踩的时候，在厚厚的落叶上打了滑，整个人往旁边荡了出去。秋意赶紧死死拽着他。边南这个头体重不轻，秋意没法就这么把跟地面都快没角度了的他给拉起来，只能先拽着。最后边南以他为原点荡了大半个圈之后，秋意不得不撒了手。再不撒手就得配合着一块转圈了。边南顺着惯性在地上滑出去半米距离，很低的哼了一声，躺在地上不动了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，我缓缓。 秋意没说话，蹲在他身边。等他缓了几分钟，边南慢慢坐了起来。秋意走到他身后，把他抱着扶了起来，然后走到他面前蹲下了。 我背你。 不用，我没事儿了。 我不想再打架似的扶你了，赶紧的。 我可沉啊，你背不动了别把我扔下来。 嗯。 秋意背着他站了起来， 往宿营地那边走。经过院子的时候，旁边那伙人里有几个过来上厕所，嘻嘻哈哈地搂着。看到他俩，有个姑娘指着边南傻乐。秋意没理他们，心里庆幸还好没在树林里干什么，要不这几个上完厕所跑树林里再撒个欢，这事儿就精彩了。 大宝，我沉吗？ 还好，不算沉。 跟你比呢？ 不知道，我没背过自己。 我背过你啊。 秋意叹了口气，没搭理他。回到帐篷旁边时，秋意发现烧烤架旁边只还剩下了申涛一个人，正在烤西兰花。他掀开那顶蓝色帐篷，把边南扔在了帐篷门口，边南自己钻了进去。秋意跟着钻进去，问了一声：“ 还难受吗？” 不难受，就是觉得自己跟螺旋桨似的。 别担心，帐篷的绳子结实，飞不了啊，睡着了就好了。 睡不着， 那就继续转。 你俩呢？ 到河边顶峰谈人生去了。 哦， 边南这是摔了还是晕了？ 估计喝的时候吹风了，说晕。 秋意又去了红帐篷，拉开往里看了看，秋燕已经睡着了。秋意把他手里还抓着的一块石头拿开了，重新把帐篷拉好，坐回了垫子上，边吃西兰花边把剩下的半瓶酒喝了。申涛又烤了几串牛肉过来，放到他面前，问了一句：“ 哎，厕所安全吗？我看那边那伙人集体去厕所了。”“ 树林里宽敞着呢，不要担心厕所。”“ 好。” 申涛笑着站了起来，去厕所了。他回来的时候，秋已经吃完，把烧烤架的火熄了。东西也都收拾好了。申涛打了个呵欠，直接拉开了红帐篷的拉链，往里看了看，又退了出来。 我靠，二宝这是在摆摊吗？ 乱七八糟的都扔出来吧。啊，对了，你一会儿拿个毯子再给他裹一层，我怕他着凉。 嗯，知道了。哎，万飞他们回来的时候不会进错帐篷吧？你还是放个应急灯到他们门口提示一下吧。 好。 秋意笑着把老板给的应急灯放到了黄色的帐篷前，对着帐篷里照着。夜里的风开始变得冰凉。秋意钻进帐篷的时候，风在屁股上扫了一下，感觉跟没穿裤子似的。他进了帐篷，把门上所有的拉链都拉好，所有的粘扣都粘牢了，这才感觉舒服了。边南搂着毯子趴着。 是申涛啊。 嗯。 你不是申涛。邱大宝，你还想骗我呢？你进来我就闻到你味儿了。 我有什么味儿啊？ 秋意按了按垫子，感觉不够厚，于是扯了条小毛毯。 哎，你起来，我再垫一层。 不想动。 去那边。 哦。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 狼形成双。